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的每日健康一小时，九点至十点钟都会有这一位周少祥祥哥在这里。早晨祥哥。 对，早晨早晨。 祥哥，我见到你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开心。因为你的笑容啦。他成日都有，即点讲呢，祥哥都话的，有时有啲嘢呢是心入面发出去的。咁如果你个人是正能量啲，开心啲呢，个样又会开心啲，同埋身边啲朋友呢，你身边隔离嗰啲人都会感受到你开心啲。同埋另一个方面呢，就是通常我见到祥哥呢就想捉住佢。因为咧，大家认识嘅周少祥咧，好多时以前就讲下啲就系环保嘅议题啦，所以我成日见到啲环保议题，我想捉住阿周少祥，喂、祥哥，你点睇先？嗱，好似呢一单咁咧，今朝其实都略略有提过下嘅，讲到咧就系屯门嘅龙鼓滩啊，呢个地方，报章唔报道咧，我真系唔系太清楚咧，原来嗰度咧，龙鼓滩嘅西部咧系蝴蝶天堂嚟嘅， 系啊。 有好多好靓嘅蝴蝶啦，咁啊，亦都系有啲嘅环保团体咧，都系做视察咧，就发现有泥头车咧，就喺嗰个湿地嗰度咧，就倾倒泥头吓，倒泥啊，咁啊，嗰个破坏嘅面积咧，哇，足足咧成个足球场咁大，标准足球场咁大。今日都有啲嘅报章啦、报纸咧，图文并茂咁样讲咧。其实我想问祥哥咧，以前啊，你以前走到咁前啦，咁多环保嘅议题都会出嚟抗争啊，会讲啦，会游行啦咁。其实以前倒泥头呢一样嘢系咪都好激烈噶啦？ 冇咁多啦。嗱，你讲蝴蝶啦，问下你先啦。全英国有几多种蝴蝶，你知唔知？ 哇，几百种啦， 呢个问题 系难到系 正正确嘅。香港有几多种啊？ 佢就报纸写噶啦，我知啊，117种。 唔系啊，呢个报纸 多啲定少啲噶？ 440种。嗱，可能吓，可能我嘅知识咧就系十年前，而家得翻百几种， 唔出奇嘅，唔出奇。 嗱，我讲咩咧？喺英国都唔够400种。即系香港嘅蝴蝶嘅品种嘅数量啊，嘅生物多样性啊，系多过全英国啊。嗱，你谂下香港即系有呢个系我嚟地理嘅原因嘅吓，因为我哋系比较暖啲啦。我想讲就系咧，而家你蝴蝶啊越嚟越少啦吓，400几种啊，而家得翻唔知几多吓，咁啊数量更加少啦。以前周围都系蝴蝶，另一嗰啲有一种咪叫做King Moth 嘅即系帝王鹅啊，或者鹅啊，好似蝴蝶咁嘅咧， 听过。 你估有几大只啊？我读小学嘅时候咧，系两只手掌咁大，即系左边只翼即系手掌咁大，右边只手掌咁大，就喺我屋企周围嘅都有。哇！你一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佢哋喺地铁咧，唔知边条线咧，西铁定咩咧，见到一只啊嘛，就有哇鬼叫吓。所以我成屋以前成屋都系， 因为未见过， 好靓嘅，好靓。嗱，你想象都几震撼噶，系咪先 吓？ 两只手掌咁大，嗰只咁样飞蛾吓。好啦，咁你话倒泥头呢度，而家我哋啲海豚又冇晒，蝙蝠又冇晒吓，所以而家咪咁唔掂咯，海又咁唔掂，即系周围生态咁唔掂咧，蝴蝶又死晒，燕子又死晒。咁你呢几排咪俾蚊咬到今年啦吓，系咪先？搞得我哋好犀利。 点解要蝴蝶蚊？ 同埋嗰啲螨啊，嗰啲你记唔记得？室啊嗰啲吓，而家我哋啲公园啊，香港啊咁多个公园啊，冇边个坐得落噶，周围都系室啊。 咁点解会多室嘅咧？ 冇晒啲佢嘅天敌啊嘛。嗱，随便噏一只蝙蝠咧，一日会食1000只蚊、或者螨。哇！你如果冇咗10只，一日就有多10000只蚊噶咯，系嘛？而家咪真系冇晒，点解会冇晒啫？就一来就系毒死晒佢哋。因为你喷杀虫药咧，你喷死咗啲虫啦，佢哋食咗啲有毒嘅虫，佢哋咪死晒咯。 系 个生物链一路上去啊嘛。第二就系冇晒啲虫，冇晒佢栖息嘅地方，啲树斩晒啊嘛，倒泥头咪就系咯。你填多咗嗰度。就系真系，你如果吓信佛或者咩讲，冇杀生啊，有慈悲啊，几唔慈悲啊吓、啊，因为你系真系杀晒人哋好多好多栖息嘅生物噶嘛。每一次我哋倒泥头填嘅时候，所以话咧，啲人话打高尔夫球吓、打高尔夫球系几不慈悲噶，几大恶业啊！因为你个高尔夫球场起嘅时候，系杀死咗好多好多嘅生物噶嘛，先至有咁靓嘅草地啊嘛吓，仲要喷好多好多嘅落去。 杀虫剂啊，除草剂 嗰啲咯吓。好啦，而家讲翻呢个泥头啦。因为我以前吓，如果讲系以前20-30年前啊，50年前啦咁啊，倒泥头系有嘅，不过系好小规模咯。 系点样嘅咧？ 就唔会一架架货车咁系咁运嘢去， 即系成座山 一填就一填就成个球场咁大咁样样吓。即系我谂啲乡村嗰啲地方咧。 填多少少吓，即系细细忽咁样啊，搬个网球场嗰啲就周围都有噶啦。但系呢个对于生物嘅破坏唔系咁大咯，野生生物。如果你咁样填法，尤其是系咁啱咧，好唔好彩咧？而家提龙鼓滩嗰边咧，就系、是、啊咁啱香港咧嗱我所知道吓、啊，有两度地方系最多蝴蝶嘅、一个近我屋企啦。就係、是、鳳苑啊，隔大埔工業村隔離、最近又係因為佢哋起大屋咯，起嗰啲高樓大廈咧、就已經係破壞生態啦嚇。咁、第二個就係龍鼓灘呢邊，而家再填埋咧，香港又少咗好多蝴蝶咯，最珍貴、最多即係最難得嘅又冇埋咯，咁講啦。 咁如果問一個即係無知啲嘅問題，或者唔知啊，如果香港冇咗蝴蝶嘅話，咁會唔會對我哋其實個環境都有啲咩影響 咧？有影響啦，生物咧就係一環扣一環。咁啊，你冇咗一样就咩啦？我哋都好矛盾嘅。你讲起蝴蝶啦，喂，我种嗰啲嘢咧，成日俾毛虫食晒嘅吓，无啦啦突然间多咗好多毛虫咧，佢就一晚咧就你种晒啲就食晒吓。咁我啲作物系去唔去卖钱过有啲吓，咁咪好惨咯。咁啊，但系我太太啊，长嫂就话：哎呀，咁我都有啲蝴蝶啊嘛，咪俾佢食啲咯啊。咁我哋啲蝴蝶咧，嗰啲毛虫咧，从来就唔会影死佢嘅。我哋就会将佢递介出境，逐条捉啊，捉咗就拎去好远好远好远咁样，又等佢食即系唔系食人哋呢啲菜吓，系食野生嘅，即系上边啲山上边嗰啲咁咯。咁、就再需要蝴蝶噶嘛？你话冇咗蝴蝶点？即系好似冇咗蜜蜂点啫嘛？蝴蝶啊、蜜蜂啊嗰啲帮我哋即系采蜜啦，去传播即系、 花粉、 花粉咁啊，有果子有咩啊嘛？嗱、如果你唔传播啲花粉咧，就冇啲果子咯，即系冇咗啲野生嘅果子啦，冇咗雀仔咯，冇雀仔冇咗天敌，咪就周围好多虫咯。譬如咁讲吓，同埋好多嘢第日都仲唔生咯。 好多一环一环咧就 系咯， 唔系话你一时之间见到咁显著嘅、就嗰度冇晒死晒咁。 系咯， 好多嘢都系慢慢咧，即系影响而嚟。似头先长哥所讲个蚊患嘅时候咧，真系我谂唔到咁长远。哦，原来啲蝙蝠会食啲蚊嘅，食啲螨嘅。 系咯， 咁跟住到大家就哦，俾蚊咬嘅时候，咬得太犀利嘅时候，先至发现，或者有啲都唔发现啦。哦，原来就蝙蝠少咗。咁、所以今日拣呢单新闻，当然想问下长哥嘅，即系倒泥头嗰啲嘅问题啦。吓、啊，咁呢个就香港嘅情况。其实阿长哥，你咁多即系资料喺手啦，有冇啲系其他地方嘅处理方法嘅咧？ 嗱，你谂下，人哋喺第二度啊，如果你随便噏啦，嗱，我大家都系华人社区，新加坡、台湾，啱啱去完台湾翻嚟吓， 新加坡应该法律系咪会严格啲嘅？ 就算唔严格啊，冇人会咁样忍心去倒立倒啲泥头整坏个地方噶。阿长哥成日都讲，香港环保啊，唔使谂啊，冇得搞噶，政府点搞都冇用，因为啲人民系唔爱香港啊嘛。嗱、台湾佢哋唔会做呢啲嘢噶，喺新加坡唔会做呢啲嘢，因为佢哋爱台湾。爱新加坡啊嘛，我哋唔爱香港啊嘛，我哋唔会谂话填咗呢个地方，我个孙咧就又少个地方用啦，又少个享受啦，又少咗啲蝴蝶啦，我留翻啲蝴蝶俾我个孙睇啊，坐喺你都傻啦，你问香港啲人，你话几十年前同而家倒泥头有乜分别？嗰阵时唔系赤裸裸地贪婪啊嘛，而家佢就为咩倒泥头倒佢先？佢想起屋啊嘛，为咩起屋先？想赚钱啊嘛，以前唔系啊嘛， 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啦。咁、当然今日呢一个少少嘅即系新闻啦，同阿长哥去倾，都系希望咧，即系我哋都其实有份噶，即系呢个大自然或者香港嘅环境都系有份去付出嘅。咁、当到有一日咧呢个环境冇晒啦，变咗嘅时候咧，即系我当然我哋已经系无能为力啦，都唔能够话诶置身事外，我冇份关我咩事啫咁。其实我哋都真系 同埋从前可能真系唔识嘅，我哋唔知道啦。咁、所以依家知道咗之后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再做多少少嘢，因为生态嘅平衡其实都好紧要啊。 长哥有古讲， 咁咧呢件事咧，应该发生喺1994-95度啦，而家20年前有多啦吓。咁咧嗰阵时阿长哥咧就喺间大学里面咧做一个课程主任啦。咁嗰一年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嗰啲钱用唔晒啦吓。你知道去咗个年度咧，咁啲钱要使晒佢噶嘛？我哋我个单位嗰度，咁话哎呀好啊，有少少余钱，咁咧就做咗一样嘢，就系、是、班同学毕业啦 四月嘅时候呢仲有两三个星期就考毕业试啦。咁呢以后见唔到佢哋㗎啦嘛。我话好我就俾一个培训班你咁样。咁我有一个老友呢就喺香港好叻嘅一个培训专家嚟嘅。咁如果你听过 NLP 呢即係语言神经学呢咁呢就呢个系一个好嘅心理学应用嚟嘅。咁我呢位老友呢一位外籍嘅朋友呢就系、喺香港数一数二嘅即係专家啦佢系教呢啲㗎啦。佢系专帮人哋公司去培训佢哋员工嘅。鼓励士气啦改善气氛啦增强团队精神啦就增加业绩啦做嗰啲嘢嘅。咁我就捉住佢我就话喂嗰班学生就嚟毕业啦你可唔可以喺个毕业之前俾个 finishing touch 佢啦即係等佢哋呢可以出去蒲嘅时候呢更加做得点呢叻仔叻女啊好啦个得冇问题冇问题。咁呢就於是安排咗喇喎安排咗有一日啦之后早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就一个大课室啦咁佢就嚟到呢度。咁於是嗰朝呢就坐定定喇喎我啲学生嚟咗啦。不如而家我哋系咪休息一阵 好啊我之后睇下啲学生嚟到嘅时候发生咩事 呢呢件事我永远都记得嘅。 原来生活好快乐。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唱歌剛才呢佢就因为有广告时间啦故事讲咗一半啫。咁但係都真係埋晒关子嘅话呢、這个故事呢佢一生都记得。究竟呢班学生哥做咗啲乜嘢令到唱歌一生都记得呢 係啦嗱佢哋仲有几个礼拜就考试毕业啦。咁坐定定喺度喇喎。咁我个老友呢位外籍嘅朋友呢佢叫做 Chris 啦 ,Chris, 咁就好。佢呢就成招啦就激励佢哋啦教佢哋点样去积极思想啦正面思想啦点样去同人哋沟通啦即成招都系讲嗰啲嘢。咁到最收尾嘅时候佢话好我哋玩个游戏咁咁 ,all of you pair up, 即一对一对咁样。咁我哋班呢就30个同学嘅咁临考时间系有几个唔嚟啦咁有廿零个啦。咁单丁有一个因为单数。咁佢冇得玩囉係咪佢一对一对一对咁玩㗎嘛。咁点知呢呢、這个 Chris 就话 ,OK, 多啦咗 ,you pair up with her, 你同佢两个一对啦咁。啊我就话我唔想玩即係我心话我唔想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係我想及住晒大家我想做 QC, 即係睇下啲同学受唔受啊佢哋点样玩啊如果有人投诉啊我就知道咩事啊或者係即係咁之类啦我想超然地咩啦另外一个原因就係呢嘿我想学嘢嘛咁难得有个大师喺度睇下佢点玩如果我玩埋一份我就唔知道个过程佢点样去带人玩啊嘛。咁其实呢仲有一个原因嘅头先两个表面嘅原因真正嘅原因就係呢我唔想同呢个同学一对去玩。 点解呢 一班里面同学梗係咁嘅有一啲呢你同佢好 friend 嘅陈老师啊或者咩成日招举手啊一齐去玩啊呀咁样啦有偈倾㗎嘛呢、个同学就冇偈倾㗎就唔係我唔鍾意佢啊而系嗰时候唔出现㗎、即系成日都走堂啦坐喺山顶即系永远都你睇唔到佢啦缩埋啦。 好有距离喎、 好有距离即系总之系同佢四年几乎都冇乜两句倾过偈咁嗰隻囉。因为我哋要玩沟通嘛大家要系松啲嘢过去我知道玩嗰啲啦。 就好似好难咁 嘛。咁梗系难啦如果我同你好熟就好好容易大家即系沟通到嘛因为我哋频率好近嘛。咁佢就松埋唔出声咁我又呢啲咁外向嘅人咁两个点玩呢咁同埋佢嗰日嘅状态又唔系咁好至于问唔醒又唔知点咁样。咁好啦咁。 佢都系咁諗佢都系心諗想 讲咗。咁但系佢叫到如果我话 no no no 咁就如果佢就话唔好你睇要玩咁大家尴尬囉死死。 最后又就一起玩 玩囉玩囉、 都要啦。 都要啦我玩囉。咁佢话点玩呢佢话你两个一个呢就做 sender, 一个 receiver, 即係一个是收一个是送嘢。咁我哋话咁我就话同呢个同学讲我就话边个收边个送啊佢是但好咁是但佢都唔想玩咁我又唔想玩我话好啦我送啦咁好啦咁佢话点呢 如果你收咧，你就将你手摆喺膝，面对面坐，坐得好近嘅，将系收嗰个咧，就将手摆喺膝头，手掌向天。咁咯喎，即係攤隻手喺度。咁呢送嗰個呢就坐埋去啦。佢話你將兩隻手呢冚住佢，兩個手掌冚手掌就離開一寸嘅，唔掂嘅。即係大家冚住喇喎，你想象下一個收嗰個呢就擺喺下面。 係凌空 接受凌空嘅。另外一個冚住佢。咁呢佢就話喇喎，收嗰個呢乜都唔好做，你淨喺度感覺下收到啲咩料就得㗎啦。咁樣送嗰個係點呢？嗱，開始咯，開始。你而家即刻咧，乜都唔好谂，睇下有冇一件事，你而家忽然间出现喺个脑海度嘅呢件事咧，系你过去生命里边真实发生过嘅，系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嘅，成日谂起都好震撼嘅，好有情绪嘅，好激动嘅，可能发梦过几次嘅呢件事咧，就系即系点都抹唔甩嘅，咁吓，咁啊开始咁吓。sad 咁开始，咁我就唔想玩，佢又唔想玩，我望住佢望住我，应该佢哋黑埋眼噶嘛，咁啊眼睄睄周围望，两个都系，咁点玩呢？点知咧过咗五六秒钟左右啦，我忽然间喺脑海里边咧就出现咗一个画面咯，即系佢嘅指示就话啦，你将佢 relive the experience 再活一次嗰个经验，即系跟住次序，你嗰阵时闻到咩嘢，睇到咩嘢，听到咩嘢，你再黑埋眼，即系再经验一次咁啦。我真系好似开咗条片咁样，你想喺 YouTube 揿开咗条片咁样，我就瞓咗喺医院嘅病床上边，着咗病人嘅衫。周围有啲医院里面嗰啲咩药嘅气味啦，嗰间系私家房嚟嘅，得我一个。咁咧就插满晒喉，个全身插满晒喉，做完手术，伤口痛到不得了，想死咁样，执翻条命。做完手术吓，咁啱啱即系嗰啲咩麻醉过醒翻，咁系好辛苦，好辛苦，成世人都未试过咁辛苦。咁咧好痛苦，喺地狱里边。同埋我嗰阵时系读紧大学一年班啊，咁生命都未开始，未拍过拖，未出去蒲过，未乜嘢都未玩过，又未有事业，我觉得好唔抵啊！即系吓， 乜都未试过 ，生命都未开始，而家就冇条命啦，出唔出到院？知嚟，好痛苦，好绝望，觉得好冇面，点解我会咁噶？咁我好健康过，我好威噶喎，咁一路喺度好惨，好辛苦，好痛，心理上系好难受。忽然间咧，道门开咗，病房门打开咗，一道即系阳光晒入嚟，有个好靓嘅天使，白色衫嘅，哇，即系好似飘埋嚟咁样，哇，眼前一亮。哇！下直情系由地狱变咗天堂，哇！太好啦！哇！有人关心我，有个咁靓嘅天使喺我面前，我好似发梦咁样吓。就喺嗰阵时咧，就叮叮叮叮叮，就系、是玩完啦呢、這个游戏。咁、我就擘大眼，哎呀！我做啦，都唔抵啊！我喺地狱嗰度咁长时间，到喺天堂啱啱有两秒钟咧，就 完咗啦，系 完咗。咁咧，于是负责主持嗰位 Chris 咧就话：好，你哋而家两个面对面啦，就分享一下，请收嗰位同学讲下收到啲乜吓？你头先只手收未收紧料嘅，收到咩料啊？咁样咁啊，我就问个同学啦，你收到咩啊？咁样。佢就又系即系目光游离咁，唔知喺度，即系都人在心不在咁样。但系佢讲一句话，佢话你见到你太太，我成个人震啊，直情系毛管动，系震咗，咁仲有第二句，佢话你哋第一次见面，我就好震啊嗰阵时，咁。我都冇再问佢啦，即系本来再问落去噶嘛，应该系点样样啊，或者仲有咩冇啦？我直情觉得系乜不可思议，冇可能嘅。嗱，嗰次就系、是、咧，我就喺得到一个重病啦，突然间急症啦，做咗手术啦，真系咁见到呢位护士，佢又入嚟派药啊，整伤口嗰只咯，就系、是、我第一次见佢。 咁我跟住咧，过咗一两日，佢再见佢嘅时候，我知道咧，呢个女人咧系会跟我一世。 系哇， 一见钟情嗰只咯。咁后来勾引咗一个护士啦，就系我而家 认识咗个护士。 系啦，系啦。第一，佢系我第一个系认系唯一嘅女朋友。咁咯，嗱。有冇可能？你话有冇可能？呢位同学根本就唔知道我太太点样噶啦，根本就完全佢乜嘢都冇。但系点解佢会收到咧？ 又唔想玩个游戏， 系咯 咁。 吓，我哋两个又即系大家都贴上门神咁， 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 点解会接收到？即系你 通你 个 甜笑啊？ 系啦， 嗰个样。 咩？你即系幻想当中有啲甜笑咁啊？ 就算系 俾对方， 就算系你都估唔到 系。 系 啊，第一次见面仲要估到， 同埋已经系太太。 系咯， 嗯， 系啊， 都真系有啲玄机。 如果你讲我都唔信，但系我自己就发生咗。 嗯，咁呢个游戏最后有冇互换噶？你玩翻 冇？九钟啦，落堂啦。 OK， 等我思考下先。可以去广告啊，都真系几意外啊！可唔可以都真系试下玩下呢个游戏咧？ 我哋玩好多，我哋玩好多嘅。 好好好。休息一阵先，等我谂下。 你想依家玩系嘛？ 我自己同自己玩咩？但我真系想问，点解会可以咁神奇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樽装水可以点？ 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好啦，真係要开始呢今日长哥嘅呢个话题啦，因为我知道呢长哥今日会讲呢湿疹啊，湿疹呢个话题，我相信好多收音机旁边听緊嘅朋友呢分钟都有呢啲咁嘅经历，或者呢成日都系缠绕住佢，唉好烦啊，点解搞嚟搞去都唔好嘅呢，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有呢啲问题，长哥呢今日会有另一个角度去讲湿疹嘅，如果呢大家都有同湿疹相关嘅一啲嘅问题呢，好想问下长哥，或者问多一个意见啦，啊可能我真系好耐都未好啦，咁有啲咩计仔去处理佢呢？依家我哋开放咗个电话嘅热线18349971834997，咁啊先咧就同我哋嘅控制员咧就登记咗先，你嘅问题啦，有啲咩想问下长哥啦，咁转头我哋咧就集中一齐咧解答佢嘅。不过讲翻今日正题，长哥，头先我就话湿疹啦，你就话用另一个角度去解释湿疹呢一样嘢，我想听下啦，点另一个角度法啊？ 嗱，首先咧，湿疹系好普遍嘅，吓，即系好多人有湿疹， 身边好多朋友都。 好多人都有啦，系好、 啊、 难搞嘅， 系、 你真系 好似好难断尾， 好似我以前咁啦，真系乜医都睇过，吓、即系睇完西医、睇中医、睇乜 皮 肤科啊，咁你又好多民间咩疗方啊，又叫你解口啊，又话乜 搽咩紫云膏啊，咁 吓，咁你问翻个嗰啲朋友，多数都系唔掂嘅， 吓、 即系好难断尾，吓应该有复发啊，有咩咁样吓，咁以前我都系咁谂。阿长哥以前都湿疹嘅，自细就好多风烂啦。风烂就可能唔算系严重嘅湿疹啦，系咪？系另外一回事啦，唔知吓。但系后来真系湿疹咯，才知道成日好痕啊。 有严重嗰只噶长哥，即系里面含脓啊，拗到流晒血嗰啲 噶。我唔算严重，但系都好烦， 好困扰噶啦。 喺条颈后边嗰啲吓，咁成日就又是热天啊、湿啊嗰啲啦，黑住啊嗰啲，我谂大家都知我讲乜噶啦。好啦。咁就后来呢我就冇咗喎。我冇咗嗰次呢就係、是、一位即係针灸嘅专家。喺香港都我觉得佢好有名好掂啦。可能会熟嘅。咁呢有一次我请佢嚟电台节目好似而家咁啦。咁係讲针灸啦。咁啊节目之前呢未仲有半个钟头未倾緊偈啦。我话我湿疹啦。咁佢望下我佢话你想唔想试下咁。我话哦试下咩呀。咁呢佢呢嗱你知唔知做手工呢咪有啲戒刀嘅。即係木佢好似支筆咁样就有个头我哋嗰啲戒刀啦。佢攞咗一排戒刀出嚟。好细好细嘅。 望到都惊。 唔惊啊我又唔惊喎。咁啊然后呢佢喺我耳仔佢执住我只耳珠耳仔嘅珠即係下面嗰度啦。你扣耳环嗰个窿嗰度啦，佢就顺手一戒，就好细力嘅，即系我都唔知咩事嘅。之前咧，系啦，就滴咗滴血出嚟，系啦，咁以后就好咗啦。系啦， 可能就是咩行运医生医病未，但我唔系想推荐针灸医生，唔系咁我就咁啱就咁样啦。但系我今日成唔系讲呢样。 咁你有冇理解翻？其实究竟系点样知滴血出嚟？ 佢唔系针灸喎，另外 一样 嘢。 咁就放血治疗咧，已经有二三百年嘅历史噶啦。喺西方咧，百几年前咧，乜病都系放血嘅，知唔知先？放唔系咁样放血嘅，系放一碗咁多血噶。放400cc 嗰隻㗎。 咁 啊 係 啱。好啦，但我就係讲呢个嘢。不过今日唔係讲呢样嘢。今日讲湿疹啦嘛。同埋湿疹点好嘛。係咪咁啦，最近呢十几年呢我就睇到完全唔係呢回事。根本湿疹唔係个身体病，係个心病，係个人病，係你个生命去病。你只要改变你一种嘢呢，你个湿疹唔会好嘅。改变咗之后呢，身体就好㗎啦。我諗我係改变咗嗰样嘢呢，就咁啱呢佢同我搞隻耳仔啦，放咗滴血呢就搞掂咗。好嗱，我问一个问题，就永远都系问一个问题。嗱，你识咁多人湿疹啦，佢有咩特征㗎呢？嗱，嗰时我咪问啦，癌症啦，癌症嘅人嘅嗰个性格嘅特征，个心理嘅特征。嗱，嗰时我系讲啊，癌症呢种人生癌嘅，边种人湿疹嘅咧？有乜共通嘅地方？边啲人唔湿疹嘅？ 烦躁系咪？ 烦躁， 情绪飘忽， 情绪飘忽咗咧。 开心嘅，一有湿疹又系啊， 郁郁不欢。 嗱，唔开心嘅人咧，可以好多病啦。 系， 未必系湿疹噶。 湿疹 好。 贪靓， 贪靓， 诶，就开始中啦，系嘛， 嗱，好啦，好简单嘅啫，好简单嘅啫。我哋从心医嘅角度咧，今日嗱，长哥唔冇医学背景嘅，我冇资格讲生理嘅问题， 系， 我又未有读过心理学，但系咧。我知道咧，其实从心医嘅角度咧，所有病都系心病。咁而家咧就只有一个问题嘅啫，就系你嗰个有病嗰度啊，即系个器官啊，系要嚟做乜嘅？嗱，个心系要嚟即系支持生命啦，要跳啦，个肺又要嚟吸空气噶啦，系咪？皮肤啦，而家我哋讲皮肤啊嘛， 外表 所有皮肤就是咩癣啊，咩疹啊嗰啲啦，都系你问皮肤嘅功能，冇错，中咗。 外表 皮肤嘅功能系外表，即系咧皮肤咧。就俾人睇嘅嗱，我而家望住阿黄远彤咧，我又望唔到你个心，望唔到你啲骨嘅，但我望嘅黄远彤就系我望嘅皮肤啫嘛，吓望嚟望去都系你嘅皮肤啫嘛，你个面嘅皮肤，你嘅手嘅皮肤啊嘛，皮肤咧系我哋嘅 shop window 系橱窗嚟嘅，俾人睇嘅吓。好啦，皮肤仲有定另外一个功能噶，我谂到 保护我哋嘅器官， 中咗，所以咧。呢个唔系我阿长哥发明噶，系专家提出嚟噶。湿疹嘅人咧，凡系皮肤有问题的人都有呢种特征嘅，就系佢哋第一觉得保护唔到自己啊，俾人即系人喐，俾人糟质，俾人咩嘅，即系佢保护唔到自己啦。皮肤佢个身体话就用呢个方法话俾佢听，喂阿姐阿哥，你呢种心理状态咧，就搞到我成个生命都唔掂，我嘅人好唔掂嘅，嗱你要改啦。咁佢透过皮肤嘅出问题啦，去警告你，话俾你听。嗱，仲有头先阿黄远彤讲得好啱嘅，就系我哋重视我嘅形象吓。即系你话贪靓，贪靓其实系重视形象咯，系嘛？长哥都唔系咁贪靓，但系长初重视你点睇我嘅形象啊嘛，系咪先？即系咁啦吓。所以咧，嗱呢两样嘢夹埋咧，都系一个基本嘅原因，就系个自我信心、自我形象出咗问题，即系觉得我唔掂啊，我唔够人好啊，我好惊人哋点讲我啊，我保护唔到自己啊，人哋糟质我噶，我喐啲就俾人哋插啊，我好惨啊，嗱系呢种心态令人湿疹，你改咗喺度咧，我好掂嘅，你点睇我你嘅事吓，我好靓咯。冇人喐到我㗎，我可以保护到自己㗎。有呢种心态呢，你嘅湿疹就会不约而遇。 哦，即係有啲似西医所讲囉，即係湿疹有好多原因啦，当然。即係其中有一个原因就係有压力囉。咁呢个其实都系一啲压力。 都系压力。 呢一隻嘅压力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个都有压力㗎啦。不过唔同嘅压力㗎嘛，我係讲呢一种。所以呢，如果有人湿疹揾长哥呢，长哥就会由呢度开始啦。就我会建立佢嘅形象，自我形象，等佢觉得呢，嘿，你唔使驚人哋恰你，你唔会俾人恰嘅，其实你恰人多嘅人恰你嘅嗰隻囉，或者係你咪好样囉，你唔使咩㗎，其实呢你食返呢啲咁嘅嘢呢，你啲皮肤就会靓晒㗎啦，你瞓得好啲呢，精神好呢，就冇人虾你㗎啦，即係咁呢 就嗱咁啊，我都諗過一個問題嘅。好似黃永彤啊，話你都話你有濕疹嘛？ 我就有呢一個皮膚病啊，譬如你話風難我有嘅，而你話食海鮮咧而導致嗰個嘅敏感嘅症狀，我都有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皮膚病啦。咁但係頭先我喺度聽長哥咁講咧，我又覺得好啱喎。頭先長哥講嗰兩個， 你係貪靚嘅。 我唔係即係唔話 重視形象， 係咯，我諗重視形象貪靚可能係其中一個部分。 係咯， 除咗貪靚之外，我都重視我自己形象。係 咯， 點睇我 好正常啫，係咪？ 咁係咯，好正常啫。唔知会唔会觉得我唔好咧？ 系啦，觉得自己唔够好啊！ 系啦， 觉得自己唔够好， 系吓 个问题喺嗰度吓，所以咧嗱我听你讲，你话你六个月开咁细个已经嘛，嗱呢一啲系妈咪嚟噶。嗱，啲先人点啊？咁啊 ，B B 湿疹点计啊？咁佢都唔会有啲头先你讲嗰啲 自我形象。 其实佢阿妈咪， 我妈咪有， 佢个妈咪或者佢爹哋 吓， 妈咪有呢个问题， 呢个遗传噶，多数系妈咪。佢妈咪都系有头先我讲嗰种心理嘅特征咧，就佢先有咗湿疹先，然后就你一出世就有，即系咁咯。嗱，所以咧，嗱各位朋友，如果你真系有湿疹咧，谂谂呢样啊。如果唔系咧，你查乜鬼嘢咧？你点样戒口咧？都系好难断命。 睇下自己系咪压力大嗰啲唔开心，定还是你真系沉紧旧底嘅？定还是真系免疫嗰度即系免疫系统失咗平衡咧？咁样。 但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咧，都叫都真系呢个部分啱噶噃。譬如头先长哥讲，头先第一个元素就系自己觉得自己唔好啦，形象啦、保护啦、贪靓啦。另外嗰部分就系话保护作用啊，皮肤另一个作用保护自己啊，觉得自己保护唔到自己，或者保护唔到，身边嘅人 系，因为好多原因嘅，会唔会有啲系即系你会唔会接触过一啲致敏源啊？即系头先话食物嗰啲都会令到你即系出尘， 嗰啲梗系啦，嗰啲就唔使讲。 嗱呢一个系次要噶，即系人哋够接触致敏源咯。大家食海鲜，点解你食海鲜出事，佢食海鲜个皮肤冇事咧？ 身体对唔同食物有唔同反应， 咁点解会唔同反应咧？就系我再问落去啊嘛。 呢个可能医学角度有得去解释啦，西医有得去解释啦。咁但系长哥呢部分咧，其实好多医生都成日都讲压力咯。你壓力大嘅時候，都出現好多問題，唔係淨係指呢啲噶，甚至乎有好多症狀會出現啦嚇。咁譬如話生蛇都係噶，都好多人都話係壓力所致咧。咁呢啲就其實長哥就喺呢部分講啦，你啲壓力係點樣嚟嘅咧？就係啲人點樣睇你，你好在意，覺得自己保護唔到自己，自己好冇用，或者個形象唔好咁，呢啲都係壓力嘅來源。嗱，長哥主要講呢個部分，咁只係而家長哥亦都講到就係呢個部分，佢覺得係最主要嘅，食啲乜嘢係有法點咧，都係次要一啲。長哥嘅意思就係咁。 咁當然啦，即係其實你濕疹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呢個大家要搞清楚。譬如有陣時有啲講即係有啲嘅濕疹佢遺傳性嘅，咁呢啲咧嗱，如果你睇翻即係喺衛生署或者係相關嘅醫學一個網站上面咧，佢都講嘅。即系会同嗰个过敏啦，或者系哮喘病历嘅儿童咧，就比较大啲关系。所以睇下你系边一只嘅，即系湿疹啦。有啲人就因为系接触到一啲外来物影响到，有啲人可能真系压力嘅，有啲人就可能因为身体里面嘅免疫系统佢出咗问题。 有啲人食蛋，有啲人食海鲜， 所以就睇下边一只。如果你真压力呢一只咧，咁啊保持开朗咁样。 咁啊呢个其实都好紧要嘅，唔好话净系有冇病先，你个人保持开朗、正面乐观去面对事情都系好紧要啦。长哥今日就讲咗呢个原因，咁所以我哋针对住呢个原因嘅时候，系有啲咩可以做咧，长哥？ 好简单啫嘛，就系点样可以改善翻自我形象？ 好难嘅呢个部分，你讲就讲简单，长 哥咪就系咯。 点样摆低呢部分 咧？所以咁难听， 点样摆低呢部分咧？ 我谂讲到尾，永远都系呢个问题。你系边个？你以为你系边个？你喺呢个世界上生命有咩意义？如果你揾到你生命嘅意义咧，万事都搞掂晒。 咁点揾啊，长哥？ 点样揾？就系你谂下啦。我会咁样睇咯，就系。如果有一日我哋都离开呢个世界啦，嗱今日系最后一日啦，你有咩遗憾嘅咧？吓咁而家就即刻做咯。然后如果我觉得我帮咗好多人啦，呢个世界因为我而美丽起来啊，因为我做嘅好有意义啊，咁样，所以咧，如果我而家有湿疹，我快啲去做义工啦，我快啲去揾一啲，可能我要转行咯。我觉得如果要咁样赚钱系破坏地球啊，冇意思嘅吓，即系得个做字嘅啫，同老板赚钱之嘛，咁样。俾人揸到盡咁樣，咁生命冇意義咯。如果我轉咗呢一行嚇，我去幫到其他人嘅，我又每一日翻工翻得好開心嘅，咁就個自我形象唔同咗咯。 我知道咧，亦都係有啲 嘅听众打电话嚟问唱歌问题，不如咁啊，呢个时候我再讲多次个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主要咧集中今日系讲咧唱歌会答咧就系湿疹嘅问题啊，佢嘅睇法啊，可以攞到个睇法，究竟湿疹系可以点样解决咧？咩原因？头先讲咗啦，不如咁啊，我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我知道有听众咧打咗入嚟嘅，不如咁转头接佢电话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创业其实同嗰十点喺身 啊，皮肤病啊都。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咧，长哥喺度咧就讲咧，即系湿疹啊，或者相关嘅皮肤病嘅问题啊。咁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咧都有好多嘅听众真系面对住呢一个问题。我自己其中几多都系啦，即系嗰个敏感啊、皮肤病啊，都系好麻烦，成日都点解会断唔到味嘅咧？咁不如咁啊，听下呢一个嘅听众嘅电话先。刘小姐，刘小姐早晨， 早晨，系早晨啊，各位主持人。我想问下咧，我就出风烂嘅，但系唔系食虾噶。佢出就出。出咗十几年，但系我就睇中医就指一指，其实都系会出嘅。所以有冇咩另类嘅解决方法？ 中医有冇话俾你听系咩原因导致到你出风咧？ 佢话有阵时啲感冒或者身体差嗰阵时，你就会出嘅。佢咁样讲嘅，我系知嘅，其实 系十几年嘅时间嘅啦，一路以嚟本身都冇嘅。 喺2000年开始咯，嗰阵时我去考四十几岁就考去考，跟住我老公包二奶啊，跟住开始出第一次，嘣嘣就出啦。 咁可以我就咁，如果斋净系听呢啲嘅即系分析嘅话，系会唔会就系压力嘅问题咧？不过咁长哥， 而家我离咗婚好耐，佢都系咁出 嘅。长哥嗱，你简单嘅数据听完啦，你会觉得点咧？ 阿刘小姐，我都系一向出风烂嘅，我自细咧吓成身风烂嘅，都系到最近先至冇咗。我头先我哋讲嗰啲道理，你听到噶啦，譬如。我听你咁讲啦，嗱，我哋未有时间同你慢慢沟通，亦都好多个人嘅嘢唔方便喺度讲啦。不过听你头先讲咗一句咧，我谂就系中晒头先我讲嗰啲嘢咯。你觉得你系被伤害咗咯？ 系啊，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形象唔够好啊？我并冇靓俾我老公睇，或者我唔再靓俾老公睇。头先你话你跟住就即刻就系爆发，即系皮肤嘅问题咯，系嘛？咁呢个好明显咯，所以个问题解决咧就系心病啦，就系个心点样可以将呢件事放低佢嗱，讲系易啦，系咪？系即系生命仲有好多好多嘢噶嘛，嗱你对呢个世界好重要噶，呢个世界需要刘小姐去做好多好有用嘅嘢。如果阿刘小姐帮到好多好多人，做咗一啲大家都好赞美嘅嘢，你咪觉得自己好点咯？理得佢啊，边个伤害你？有冇人可以伤害你嘅？同埋你自然就由里面靓出嚟噶啦，咁咁我就皮肤就自然就会好噶啦。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刘小姐，其实你而家仲唔仲觉得咧，即系嗰件事啊，或者离婚啊，对你嘅生命系好重要先？ 而家淡忘咗，淡忘咗。 咁淡忘咗呢个过程当中，呢、這个问题，譬如风冷咁啦，有冇改善？有冇明显嘅改善啊？ 冇统计过，我都成日咁做。 咁但系当风烂一出嘅时候，你会即系做啲咩噶？睇医生、搽药膏定系食药咁样噶？ 睇医生嘅，因为睇医生通常有一年到咁上下佢唔出嘅。睇中医嘅，其实我就系、 是。你又试下，即系我有时都教人哋咧，同自己个病修和，同佢倾翻。 点样修和？ 譬如你有个肿瘤，你又同个肿瘤倾偈。皮肤咧，这个系好掂噶，即系好容易做到噶。就系同自己嘅身体讲咯。我知道咧，你都好辛苦噶啦，因为我自己个即系情绪唔好啦，我觉得自己被伤害啦，咁咧，所以我都令到你好辛苦。咁啊，嗱，你而家咧，你又会好痕啦，好肿啦，又好红啦。咁你要话俾我听呢啲信息咧，我收到咗啦。以后咧。我就会做啲好有意义嘅嘢，我就觉得我自己咧就生活好有价值。咁你就唔使再用呢个信息嚟话俾我听噶啦。咁咧我就觉得行埋呢几排咧就自然就唔会再行噶啦，一定系咁样样。咁同个身体咁你如果好静咧，个身体话翻啲嘢俾你听，佢会安慰你，佢会同你打气，佢会支持你。 啊，好得意噶吓，所以我哋咪要做静心咯，要学呢啲啦，去做深呼吸啊，吓、啊、俾自己多啲时间静下， 都系将个人放松， 系咯，晚晚都做感恩咯，临瞓嘅时候，啊、今日我要多谢边个啊，我嗱赞美自己，感恩自己，我今日做咗啲好嘢，嗱数翻出嚟先，我今日咧就冇发对边个冇发脾气啦，我今日就帮咗阿边乜啦，我今日就锡我自己做咗啲咩嘢啦，锡自己啦，俾我今日请咗我自己食啲我最中意食嘅嘢，譬如荔枝啦。咁样之类吓、即系数翻今日我做咗几多好嘢，我今日做咗咩嘢，我好锡自己，咁咧好快你就掂翻噶啦。 OK， 唔该晒啊。 小姐，不如试下啦，听下长官嘅意见先。 祝福祝福， 好。 即系一路睇医生嘅同时咧，亦都放松啲自己嘅身心先。咁好多嘅情况咧都可以改善下嘅。好，咁跟住我哋下面。不过咧，嗱，即系喺呢度都要提醒大家，头先咧长官有略咁提过一提咧，就系个针灸医生话放血管治疗，大家喺屋企你唔好乱咁学啊。即系长官好希望大家放松翻你自己嘅身心。即系倘若你嗰个嘅即系湿疹或者啲皮肤病，佢系源自个压力嘅话咧，咁放松。身心呢一方面可能都可以即系帮到你手嘅，咁其他嘅即系如果啲治疗咧，你交翻俾相关嘅人士去帮你做啊，大家。 但系头先都听到，譬如刘小姐嘅个案都系啦，佢嘅压即 系 好明显噶，考会考啦，去考试 咁，系啊系啊，好大压力 都，梗系大压力啦。另一方面就系即系屋企嘅事情咧，都令到佢咧个压力好大，然后就造成咗，跟住慢慢咧个人就出现咗好多问题，就系即系皮肤方面咧风眼啦咁。其实长哥头先我听到你讲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字叫信息啊，个身体原来会好俾好多信息我哋噶， 系噶。 咁我哋要点样去清楚辨认呢信息系俾得啱，或者我哋要收得呢信息系啱咧？ 嗱咁样讲啦，我哋每一个思想，身体里边70兆个细胞咧都收紧嘅吓。我而家突然间好猛整，或者我好开心啊，听到个电话咁之类啦。每一个细胞都有反应噶，咁咧佢哋就会根据佢哋嘅理解咧。去做嘢嘅，调翻转头咧，我哋听翻佢哋啦。你话点听啊？咁啊，平时我哋成日都心不在焉噶，我哋 multitasking 咧，即系做几样嘢一齐啦，一路食嘢就一路揿住个手机，一路听紧音乐，一路仲谂紧一阵间开会啊，点点点点点咁样，咁个人都冇得静嘅，你唔静你咪收唔到个身体咩？嗱，譬如你食一样嘢，食咗落去。突然间觉得个胃有啲唔舒服嘅，硬住啊，或者好胀啊，或者系咁样啊，咁个身体其实话俾你听啦，阿姐，呢样嘢唔啱食噶，咁样，你又唔理咯，下次又照食咯，吓，咁样，或者你食完嘢之后，啊，点解我而家咁攰嘅？我头先你食啲脂肪太多，或者系咧，头先你唔应该将蛋白质同埋啲淀粉一齐食。好鬼难消化噶嘛，唔怪得你而家咁攰啦。个身体系咁样话俾你听噶嘛，你又唔收喎， 吓 咁咯。或者个身体突然间个膊头 好冤痛啊， 好冤痛咁样。其实佢就想话俾你听咧。譬如啦吓，可能啦，系啊，你唔应该孭咁多嘢做噶嘛。呢一饭就唔关你事啦。呢个仔嘅问题系个仔佢自己嘅问题，你又唔好孭埋上身咁。个身体话啲嘢俾你听，你又唔听。 系，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提醒嚟嘅。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即系如果病咗或者有啲头痛啊，即系身体边度有啲痛咧，咁嗱，好多人就会买成药去食。咁当然啦，系唔建议大家乱咁食成药，你应该睇医生嘅。不过当你病嘅同时，你真系要睇翻自己会唔会系有啲咩生活习惯出咗，有啲咩食物唔啱你，甚至乎你最近其实你真系好少休息咯。你个人又可能情绪太绷紧啊，所以令到你比较容易啲病，免疫力啊个抵抗力会差啲咧。咁呢个都系嘅，而唔系食一粒药搞咗嗰个痛，等佢冇咗啦嗰一刻，咁然之后就哦冇嘢咯咁咯。 讲到尾咧。就是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你自己不想好没有医生帮到你、大部分的病的人是不想复原的、不想好的你问他他当然说我不想病但其实他是想继续病的、他想继续病呢就神仙都难救 底蕴女是想这样做、但其实但是听众可能刚刚听我们的节目不是次次都听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有些人是很想自己病很想自己 病有好处嘛 有没有好处 病咗你原谅我啊嘛，病咗你唔再糟蹋我啊嘛，病咗我就可以减压啊嘛，病咗我可以唔使翻工啊嘛，病咗就系、是、我可以表达咗我好多嘅愤怒啊咩咩，我病俾你睇、我死俾你睇啦，仲想点啊？ 哦，只咯，即系呢个系潜意识系咪？ 潜意识系潜意识嘅咯，同埋病咗就可以唔使应付好多嘢啊嘛， 系 可以即系精神病医生嗰啲朋友话俾我听啦。大部分嘅精神病嘅人系唔想出院噶，佢出咗院之后，佢觉得唔掂啊嘛，喺里边唔系几点。但我哋病都系咁， 系，所以一切都系个心啊！呢、這个就长哥成日都话心有问题，嗯、心解决自己就系自己最好嘅医生啊！ 我觉得两个取态咧，有啲人就觉得诶、哎，病人哋同情我、可怜我、会中意我多啲、原谅我多啲。但系其实如果你做一个开朗嘅人咧，啲人其实系真系会中意你多啲，愿意同你交朋友噶、哦。咁你自己又健康，对方又开心，其实呢个取态咧，我觉得就会好啲嘅，好过你病啊！真系自己都辛苦啊！ 嗯，当然啦，今日我知道咧有好多嘅听众朋友，我哋嘅时间未必够啦，接得晒所有电话。咁但另一方面都讲嘅就係有啲真係俾呢一个嘅湿疹又好、风冷又好、皮肤病折磨咗好耐啊，好似阿刘小姐咁十几年都搞唔掂。OK， 如果你一路以嚟都睇中医西医都未必系处理得好好噶，不妨就试下长哥呢一个另类嘅睇法， 从心态上啦改变下自己先啦。 最紧要唔使钱嘅呢个系咪先？咪试下咯，试下个心态上改变下，诶、哎、会唔会真系令到嗰个嘅湿疹啊、皮肤病问题有啲改善咧？咁今日唔该晒长哥，下个礼拜咧继续同你倾咧其他嘅话题啦。 唔该晒，长哥。 拜拜。 原来生活好快乐。